小辉店桥到儒林桥，京沪高速的大洋房桥到十八里店桥，京开高速的庞各庄到天宫苑，西红门的收费站到新发地，京港澳高速北京南收费站到房山梨园桥，高速跨桥跨线桥到机场路的收费站，还有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以上的高速都是进京方向持续车比较多的，所以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行驶安全。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化；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端午节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威。 端午节人家都说不让说快乐，要说安康。 安康各位，快乐。 哎，你说为什么呢？过节不都说挺快乐的吗？ 我觉得是南北方是有差异的。 哦，不一样。 那当然了，因为一会儿呢咱们的两位嘉宾可能也会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像南方一到这个时候，比如说你就像什么艾草啊等等，这些弄一些小香囊。如果你要是属蛇呢，这两天就不要喝酒。 变形了。 对 是吧，不喝酒哪能忍得住啊。最近这世界杯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是不是， 但是我不知道小青好不好喝口啤的。 只要小白就可以啊。 对。 好嘞，今天咱们在这个端午佳节啊，也请来了两位我们特别喜爱的两位嘉宾朋友，一位呢当然非常熟悉了，但是有一位朋友是好久好久没做客咱们的节目了，首先我们把他请出来行不行。这是北京民俗学会的理事，民俗文化学者韩硕老师，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韩硕。 硕一来呢都是在重要的时候 哟。 你比如说 清明节呀。 嗨，瞧我来这日子。 端午节啊，是不是？ 对，像8月15啊，大年29啊，类似这时候都 是 重要的时候。 是，欢迎韩硕老师的到来。一会儿跟我们说到端午这件事儿。 好， 也可以分享一下您最近看球怎么样啊。 哎，行嘞， 是吧？支持哪支球队啊？ 哎， 是吧？还有一位呢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了，这是畅销书《会玩杠老北京的休闲生活》的作者，北京社科院满学所博士后杨元老师，欢迎您。 哎，大家好，我是博后杨。 怎么突然就书名就变了，还有一杠老北京的休闲生活。 你原来就念过，你忘了。 太久没来了。 就是他的下一本书也是会玩杠系列的。 哦，是吗？ 哎， 我都不知道呢。 都替你想好点 了。得 嘞 哥。 你想像另外你们那三阳开泰的其中一个，他的下一本书我们已经定了那个名。 他是什么会茶。 一茶一世界嘛。 是。 对。 都是按着世界走。 是相关的子产品现在已经面世了。只不过跟他没什么关系。 嗨。 好嘞，哎，今天咱一开始先问问杨元老师啊，那个杨元老师对球特别的懂， 没有，就爱看球， 特别了解，对，一直爱看，不像我们，就是我啊，伪球迷，纯属伪球迷。 我告诉你啊，伪球迷，我一定要告诉你，世界杯没有姚明， 这我知道 啊，这都知道了， 都知道， 你可以了。 但平时都不看球，就是足球不看，篮球看得多 啊，是吗？ 足球像中超啊什么的，逢一些大赛，比如说欧冠的决赛。这我得看一下，其他的就看。 欧冠决赛我倒不看，我懒得起。 我起夜还行，趁着起夜看是吧？哎，这个最近这几场，尤其今天凌晨和昨天晚上那个，是不是大出你的所料？ 各种冷门， 是，从前天 夜里头， 嗯， 那个葡萄牙对西班牙3-3，然后我就写了篇稿，那个题目可能写的有点争议，然后发到腾讯上之后被人啐得跟烂酸梨似的。 你写的什么名字？ C 罗，一个不需要抱团取暖的詹姆斯。 这不写的挺对的呀， 挺好的呀。 挺好的 啊，那是你看完了前天晚上的球。 哦， 对吧？那是因为这个，因为我对比了一下 C 罗跟梅西啊，是不是？ 嗯， 我就觉得 C 罗比梅西，就我觉得个人觉得强了那么0.1。 哦， 一堆球迷都不干了。 哦， 但我是阿根廷球迷，所以我可能更理直气壮的说一点。 嗯， 因为我是觉得这个梅西啊，希望他好，是吧？ 嗯， 希望他能带着阿根廷队越走越远。 嗯， 但是呢，事实证明打脸了， 对， 打脸了那些啐我的人，他就打脸了， 对， 是吧？ 但是我真心觉得，如果一个队只靠 C 罗一个人的话， 嗯， 他努一场两场没问题， 对，是的， 再努下去的话，那真是累死他。 是，我觉得所有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足球运动只要是运动，团体运动， 嗯， 一定最主要是看体系、执行力、团队， 对 吧？然后 昨天晚上墨西哥，这 哥 执行力， 哥，你知道我自己也打自己脸了。我说人德国队就特稳。 是啊，一直挺稳的。 德国队昨天晚上打得跟国足似的， 啊， 真的， 哎， 啊，就是打得慢慢悠悠的。 德国 不紧不慢的。 昨天是德国远射队， 哦， 是吧？ 德 国远 队 啊，远射队啊，只打了远射，没看有什么近距离射。 好吧，好吧， 那其实还行，但是其实也是运气不好。 嗯， 但是墨西哥踢得真好， 真好 啊！那个防守反击，尤其那个22号， 那个速度 啊，对对对，真好， 哎， 啊。 真是，我这个倒不太知道。反正场面上看，墨西哥确实脚下又快又灵。 但人他就是打防守反击嘛， 人家而且每次防守反击，人家都能形成威胁， 嗯， 这太牛了。 是是。 德国队呢，就一直这种速度，倒来倒去的大长腿，他那倒来倒去又不是他们的一个特点， 对 吧？对， 人家那反击都能以射门结束，这确实牛。 是。每一次都是那样。 对对。 所以我们家里人昨天晚上看的时候，我们家里人说：“哎，这是谁呀，啊？哎呀呀，怎么跑这么快？”我说：“你不知道吧？”这个我俗称的小毛豆，哎，跑的这个快， 那是原来我们曼联的队员呢。 哎，是 啊， 喜欢曼联的都知道。 对对对， 啊， 小豌豆， 哎， 小豌豆。 韩硕老师昨天看球了吗？ 我呀， 啊， 这个你刚才您说您是伪球迷 啊， 我就不好意思往下说了。 哦，咱俩是属于一样的。 我比您还差点， 您不爱凑热闹。 对对，这个足球用拍的吗？ 足球用顶的， 有牌子， 有 红黄牌， 哦， 哎，就发你一黄牌， 解释非常好， 哎， 我还是给我一红牌掐的。我从来不看球， 哦，看的少，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没敢插话， 哦， 嗯， 没事，我们今天不聊球，我们今天聊端午，端午您应该了解 啊，端午还行， 是不是？嗯，哎，说到端午，我觉得每个地方的习俗还真不一样。 对， 今天早上我一起来，我们家那个丈母娘， 嗯， 早上就给我炸菜饺。 哦，那是你们家那边的风俗吗？ 因为我丈母娘是东北人，我不知道是她从东北带过来他们那儿的习俗，还是我们那儿的习俗。反正我从小不知道要端午节还吃菜饺，他们说端午节一定要吃菜饺， 嗯， 而且要喝那个黄酒。 嗯， 我说你们从小就喝黄酒啊？他说 考验你变不变身， 啊，反正是喝这个，然后挂那个艾草， 啊，艾草， 嗯， 这个是都有， 这个是有， 嗯， 我说。菜这个我都听说过， 嗯， 但菜饺这我就不知道， 嗯， 这就不太一样呗。 嗯， 吃粽子大家都知道， 对 对吧？ 就是哪儿都不一样。其实，北京过端午和其他地方也都不一样。 哦， 嗯，其实端午节南方还是比北方要重视的多。 啊，那是。 哎， 嗯， 包括咱们知道赛龙舟啊， 嗯， 等等这些。还有就说这个粽子来讲，其实好多人这个都知道江米粽子。但是北方人基本上包黄米粽子的比较多，尤其山西啊，哎，就是黄黏米，啊，黍嘛， 嗯， 黄黏米， 嗯， 哎，完了这个，其实北京人还要吃一样东西，是外地人，就是说其他地方人不吃的，就是五毒饼。 哦，五毒饼， 啊， 对， 现在也恢复了，啊，这个饼听起来挺吓人的，五毒饼。嗯，其实和这个里边毒没什么关系， 和那个聚全的那个没什么关系， 啊，对对对对，它只是那个饼的图案上，就是饼外面有一个五毒的图案， 嗯， 哎，里面的馅儿呢比较丰富， 嗯， 豆沙呀， 这个枣泥啊，玫瑰， 嗯， 过去主要就是以玫瑰为主，因为这个北京正是玫瑰花下来的季节，尤其是北京门头沟这个妙峰山的玫瑰是非常有名的， 嗯， 世界上有两大玫瑰的这个最好的产地，一个是保加利亚，一个就是我们北京妙峰山。对， 哎，我看妙峰山，它就是往山上走。 嗯、 我是说，在妙峰山的那个园子里头啊， 嗯嗯、 往山上走，那儿专门有一块地，那是它的什么？ 它叫玫瑰谷。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对，它是高山玫瑰，因为它昼夜温差大，小气候。就妙峰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现象，有机会大伙儿去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下。就是一般咱们到4000到5000米的高山的时候，它那个耳朵才有反应， 嗯， 那个900多米就有反应， 哦， 哎，800-900米，等你盘山的时候你就会有反应， 哦， 因为它两个气候，山底下基本上可享晴博日，在山上面已经是雾气很重， 嗯 嗯 啊，所以它对于这个玫瑰的生长是非常有利的。 越是这些稍微极端一点的天气啊， 嗯， 或者说是气候啊，物产出来的东西啊都特好。 对，它昼夜温差大嘛， 你说 特别香。 咱们吃羊肉， 嗯， 为什么要吃口外的羊？就是内蒙的羊最好吃。 对， 人家是昼夜温差大， 嗯 啊，有时极寒极热，人家都能扛着。 对， 所以出来那肉质它就是好吃。 对， 这应该是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嗯。 嗯，不过这两天北京就是跟粽子有关系也很热闹。 嗯， 昨天好像还是前天，我听我们同事专门去延庆。 嗯， 去延庆那边，因为每年在端午的时候，延庆也是有赛龙舟的活动 啊，有水的地方嘛。 对对对， 哦， 因为以前像我们文艺广播876每年都会参与这项活动，比如说他会说龙舟下水啊，包括给点睛啊， 点睛， 嗯，哎，包括看比赛啊，都特别好。而且在这段期间的同事还采访了很多当地去看赛龙舟活动的朋友， 嗯， 然后其中有一位呢，一看，当然听口音是听不出来了啊， 嗯嗯， 就是延庆的姑娘， 嗯， 但是呢，人家说在城里上班，包括已经结婚生子了，但是每每在这种传统节日的时候，特别是端午节，一定要回家乡， 哦， 然后回到家乡，一定要把这种传统的习俗跟自己的孩子们去传授， 嗯， 而且再其次去那边纳凉，哎呦，我觉得特别好， 哦， 嗯， 哦。这延庆还有赛龙舟的比赛， 哎，年年都有。 这个是传统吗？从你们小时候就有吗？ 小时候我去的是龙潭湖， 也跟龙这 哎 沾边儿，啊， 有关系。小时候要去延庆太远了， 是 真的是去不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出差去趟通州，那叫通县 啊，对， 那叫出差去一趟。 你看是吧， 啊，那个通州比那个延庆还近呢， 那是， 啊， 那是， 嗯，我一直以为就是划龙舟啊，就像这种， 嗯， 包括咱们也看一些央视的转播， 嗯， 有那个国际龙舟大赛， 嗯， 现在都是全世界各地的都来参加这比赛， 嗯， 里边好多的非常好的队伍全都是南方的， 嗯， 尤其比如说像广东， 对， 嗯，哇，每一支代表队基本上都是特别厉害的， 嗯， 非常有实力的，所以我就一直以为就像划龙舟这种就应该是南方的多一点，我们这边有皮划艇， 嗯， 对吧，咱那不是有顺义水上中心吗， 哦， 对吧，皮划艇， 什刹海也有，什刹海也有 啊，对，那是大白船嘛， 不不， 大白鹅， 什刹海体校， 哦， 专门有皮划艇， 有， 哦，他以为的是急流勇进 啊， 哦，今年我看那个圆明园他们组织旱龙舟比赛也挺有意思的，就跟咱过去那个看花卉里的跑旱船一样 啊， 很多人拿着一个架子， 哦， 看谁跑得快，也挺有意思，也有龙头也有龙尾， 哦，这我 这个在没水的地方可以普及一下， 对对对， 哎， 这腿得长，哎，要不容易绊着， 不是，这个也得配合 啊，哦，那肯定的， 也容易摔倒， 那肯定的，嗯，那肯定的，好， 来吧，正好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互动一下， 嗯， 今天呢虽然也是休息日，但是毕竟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嗯， 那明天该投入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了，那这两天您过端午的时候您都干什么了，忙什么呢， 嗯， 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迎接这个端午节呢，吃了什么好东西啊，类似这种话题咱都可以互动一下， 行，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最近一段时间我先抛砖引玉啊， 嗯， 没闲着， 嗯， 可累了，真的， 是，要不我说这两天我怎么觉得你胖了呢 啊，就是夜宵吃好几顿， 就是一直工作到深夜是吧？ 你说最早哈、啊，你说最早六点就开球了，像今天算正常，八点开的球，我八点吃一顿，十一点吃一顿，两点到三点那场我不还得 还吃。 就是他饿呀，饿，他饿，他饿。 就是你 是说他上场了是吗？ 他关键是他音箱大。 哦，好吧。 不是他就是看一场球就得吃一顿饭是吗？ 啊，这是借口。我跟你说， 我自己啊买的那个花生和毛豆，哎，就真好。 嗯 嗯， 在市面上，就我们那儿那个菜市场，特大菜市场，我买最好的5块钱一斤。 嚯、 哦，5块钱一斤不算贵了啊！您去的那超市。就特一般的那里边那个果实特扁的那种，还卖4.99呢，我都对比过啊，5块钱的 4.99跟5块有区别吗？ 都考察过市场， 真有4.99吗？ 不信你去 啊！我 一会儿我告诉你在哪儿 啊！ 真的差别挺大的，我买那特好，我还处理的也倍儿 干净， 倍儿仔细、 嗯、 啊，两头还都剪了， 嗯、 这个 滋味。 哎，那个花生呢，我还都拿手 捏一下， 捏一下，哎，炖出来味道不错。拿我们家最大的一锅，这么大啊，最大的一锅炖了满满一锅， 嗯， 就为了这三场比赛， 哦、 这三天基本上都是哎来一场了，打一罐啤酒。来一盘那个、嗯、来一场了打一罐啤酒来，要不是吃的胖的。 嗯，你这话有水分。 怎么了？ 你光有花生毛豆吗？ 自己卤了点鸡翅膀。 你这话还是有水分。你光有卤鸡翅膀吗？ 真的只有卤鸡翅膀。原来买了点猪蹄儿 啊、哦、 第一顿就吃完了。发现特别耐吃，八点那一场就吃完了、后边没得吃了。 是是， 我说还不如自己买点鸡翅膀卤着，挺棒的。 这个不是看球，这就是骗菜呢，真的， 对吧？ 对 对, 对， 拿这当一借口。 对， 光看球容易困，你知道吗？这个真防困 啊！最近就都特别忙到这事儿，白天醒了就已经中午头了。中午头了、 啊、 吃点中午饭、 啊、 下午就开始捯饬晚上这点东西 啊 你都卤鸡翅膀你还得再卤点啊。 你也别说，你真是这个美食节目主持人哈 啊 一天就是跟饭干上了。 对对对，反正挺忙闹的、 嗯、 休息这两天。 其实看不看球你不经常也这样吗？ 没有没有没有，不看球还真没有这个。真的真的。 就没有花生毛豆卤鸡翅膀而已。 花生毛豆我有多少年啊，有两三年我都没自己煮过了。 好、啊、那就是上届欧洲杯呗。 哎是。就是逢球必煮 哦， 哎，我就忙点这个。 但是这么多天了，你没吃粽子吗？ 哎，哦，吃了吃了，吃了吃了。 哦，他不是说嘛，中午得起来得吃饭。 对对对， 对对对，早上起来、嗯、吃点粽子。嗯、 早上起来就吃粽子，哈、嗯！ 我不是说十一点起的吗、嗯？啊，算中午饭了。 是是是， 这个吃点粽子，而且呢，我发现现在啊，那粽子礼盒里边啊， 嗯， 南北都融得特别好， 嗯。 一定得，原来小时候就哪有咸粽子，可没有啊、 嗯、 您就市面上买也买不着咸粽子，但是现在基本上所有的礼盒里边都有咸粽子、 嗯、 对，它叫南粽和北粽、 哎、 一般这么匹配， 蛋黄肉啊， 对 啊，板栗肉啊、 嗯、 可能也就这 种花肉 比较多。 对, 对，就是这种，不过吃起来还真是挺好吃的、 嗯、 尤其您当中午饭吃、 嗯、 还不错，不过一个也就够了。 嗯， 哎，然后到了下半，就那球晚上球开始之前啊，再点吧一个甜粽子，一天两颗粽子。 嗯 嗯， 还行， 合理、 嗯、 合理吧、 嗯、 不能吃多了， 是是是， 说烧心。你还得给那个花生毛豆留点地儿。 是是、 嗯、 哎，但是你想过没有，那天上节目的时候涛子问了我一问题、 啊、 哎，给我问懵住了。 嗯， 他说你看南方一般都吃甜的，北方吃咸的， 哦， 怎么粽子是反过来的呢？ 哦，我觉得南北方差异是这样啊，咱们觉得应该是甜着吃的，他们都咸着吃。 嗯， 咱们应该觉得是咸着吃 的, 吃的， 他们全甜着吃。 那比如粽子， 哎，比如粽子，比如说月饼， 嗯， 哦， 对不对？比如元宵，嗯、 就点心类的，好像我觉得经常反着。 汤圆基本上全是这样的、 啊、对对对， 反正我们觉得从小打根儿里就没吃过咸的，他们那儿就是咸的。 嗯 嗯， 啊，打根儿里觉得这应该就是甜，那边就是咸的。 哎呀，这差异好大呀。 是是， 对，确实是这样。 这原来争议过，你说豆腐脑、 嗯、 他们不就 对 呀、 啊、对 呀、 啊 啊啊啊、他们吃甜的， 嗯， 咱们吃咸的嘛。 对呀、 啊、 对、 啊。 这个没办法。 但是豆浆咱们喝甜的，人喝咸的。 对， 哎，是、 啊、 是。 哎，真是哈、 哎、是。 来来，让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发的信息啊。若水， 他说除了吃黄米糯米粽子，今年我自己做了创新的点心粽子酥啊，内容呢是枣泥儿核桃馅儿的，多一个吃茶的小点心吧。人自己拍了一些照片， 哎，做的真漂亮， 哎，真的是不错， 真的漂亮，真的很好看， 哎，真的是不错 啊。就 是喝的这个绿吧唧的是个什么呢？ 绿茶吧？ 哦，有可能， 菠菜汁儿也有可能， 哦，有可能有菜汁儿。 这差距大哪儿去了？这个，这差哪儿去了？这个， 因为他说是茶点嘛， 啊， 但是他边上配的这还真没看出来啊。薄荷糖说：“我们一天三顿饭都吃粽子， 哦， 俺也吃拧了， 哎， 吃拧。” 哎，这粽子真不能多吃， 对， 真的真的 是 吃多了您真受不了， 嗯， 拽心里头难受， 对， 是， 您就按我的那么吃两个足以，真的是不是， 他，不能按你那生活标准来生活， 对， 是 是 吧， 他是特别的时候是这样， 嗯， 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在这个期间啊， 嗯， 真的是这样， 嗯， 就是整个世界杯你别看就三十来天啊， 是， 对于很多球迷或者是非球迷来讲，这跟过节差不多。 嗯， 就是在这时候他是挺放松的， 他有理由啊。 哎，就是我得看球啊。 对啊， 嗯，甭管巴西是谁， 嗯， 管他是谁呢？罗纳尔多，他退役了，啊，不管他是巴西，我得看呢。 嗯， 所以就 看了三十多天等姚明是吧？ 不错了， 是是。 还有人问的，嗯，什么大小罗呀，嗯，什么包括 C，嗯，就说什么 C 罗 是。 都是亲兄弟吧， 嗯， 是， 重在参与， 都是一家子，都是一家子， 就是这种氛围挺好。 对 对 对， 四年一届，他还跟那个，奥林匹克不一样，就是奥运会不一样。 对， 奥运会吧，项目忒多， 对，有喜欢的，不喜欢的， 你不能不知道看哪个， 对，不知道看哪个， 嗯， 你或者比如说，而且他的时间也比较短。 嗯， 你看他一个项目，你比如说我喜欢乒乓球，他就那么三四天， 嗯， 基本上预赛、决赛全打完了。但是你看这一下跨度32个。时间32天，而且呢聚集了整个全球最好的球，当然也不一定啊， 嗯， 而且现在好了，因为队伍扩容了嘛， 还是32啊， 没有我们还没进去呢，我们进去就扩了。 你是说那个是那个阔气的阔了吧？ 我们挺阔气的 啊， 多少个赞助商，我们占了一半还多， 是是，天天看中国广告， 是啊。好，广告咱不说啊， 嗯， 但是呢该到放广告的时间了， 哦， 啊，一会儿我们再聊，今天这个聊一聊您端午都干了点什么，您爱吃什么馅儿的粽子呢，一会儿我们回来接着聊。 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用户编号，即可体验自助抄表、缴纳燃气费、燃气报修、预约安检服务，CPU 卡表用户线上购气更便捷，用心好服务，乐享优生活，安全有保障。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开心麻花舞台剧《老友记》5月30日至6月24日爆笑上演，22亿导演素养舞台剧作品，脑洞清奇，打造摇滚天王监狱历险记。老友归乐手，是神助攻还是空队友？官网购票周 2至周 4买一赠一，来地质礼堂燃爆这个夏日。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端午节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青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8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金品牌精品适中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8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0天自由，行程分内，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光阴见证变迁， 一砖一瓦也关情，技艺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建兴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郭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听说是马上要迎来一场比较大的降雨，是真的吗？ 嗯，降雨是肯定是要有。 嗯， 但是呢，有些地方可能没那么大。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午后2点钟前后呢，这个雷达回波啊，就进入了延庆。以及怀柔的北部地那地方就开始这个有这个雷阵雨了，那么大约到3点半左右呢是进入了这个门头沟的西部，但是呢一开始这个回波是移动比较慢，到现在呢还没有到达城区，最新的雷达回波显示的这个雷阵雨天气是在门头沟和房山以及延庆，再过半个多小时吧，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石景山和海淀这个方向。然后呢会再向东移动，经过这个西城东城，以至到移动到这个咱们的东部地区通州那边。预计呢主要是降雨是要在21点钟前后能移出这个通州。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意味着咱们本市今天这个降雨过程呢就算结束。那么从雷达的回波的强度来看的话，就是局部地区是比较强，比如说这个门头沟和房山以及延庆，可能有这个短时大风和这个小冰雹。这个其他地区的话，就是说它在向东移动的过程中，应该是有一个减弱的这么一个趋势。其他地区呢，就是说这个雷阵雨就是没那么强，但是呢也是有雷阵雨。这样的话，就请大家注意防雨、防风和防雷吧。之后呢，天气会转为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最低气温今天夜间是21度上下。下雨过后呢，是这个能量释放了，夜间气温也下降了，天气呢就不那么闷热了。那么明天白天天气是逐渐转晴的，这个大气透明度不错，最高气温预计是32度左右，比今天的这个最高气温略低那么一点儿。今天南郊观雁台的最高气温是32.8度，这是最近十来天吧气温最高的一天，并且呢今天是空气湿度大，天气闷热。明天最高气温32度，气温呢也比较高，而且是光照强，中午前后天气感觉是炎热，也就是今天是闷热，明天是炎热，就是说明天这个气温也不低，而且是光照比较强。所以明天这个热的情况呢和今天不太一样，就是它是干热的那么一个天气吧，注意这个减少户外活动和这个防暑防晒。那么未来3天的话，这个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回升，刚才说过了，明天最高气温32度，后天能达到34度，周四呢就有可能达到一个35度了，这个天气是比较热的。之后到周六周日，也就是说23号和24号，目前预计的都有雷阵雨天气，到时候呢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并且注意这个相应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吧。那么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就全国天气来说的话，未来几天这个高温天气是分为南北两片，从北方来说的话，就高温集中在这个华北平原以及这个陕西的关中一带，这个并且呢这一次的高温天气呢可能从20号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周。省会以及的像这个郑州啊，连续可能会有6天的高温天气，济南也会达到一个连续5天的天气高温天气，那么南方呢，就高温主要是在这个南宁、海口这一带，而且呢可能会是一个连续三天的35度左右的这么一个高温天气，在这个全国的降雨方面的话，就是明天就是这个大到暴雨的区域呢，会转移到这个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东南部。 后天呢还会继续南压到这个江南的中部和东部地区。这次降雨过程呢还会伴有这个短时的这个强降雨，像这个雷电啊、强降雨啊等这个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这样的话就是要注意防范这个强降雨和雷电对这个旅行的一个不利影响。情况呢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郭工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我们明天再继续连线关注天气情况好吗？ 好的， 再见，谢谢您。 好，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南三环杨桥到刘家窑桥西向东方面车是比较多的，另外呢北四环的学院桥的东侧下桥的地方东向西方向有车辆自燃，请后车注意避让。再跟您说一下北四环的学院桥东侧下桥的地方东向西方向有车辆自燃，请后车注意避让。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韩硕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杨元老师。 大家好，我是波后杨。 这个曼联反驳你了 啊 啊！说我反驳一下杨老师啊， 哦， 说这届世界杯冠军魔咒不是一直在吗？是不是 啊？是 德国发挥不好，也是对的， 但是从来没有过呀 啊， 但是德国还真是很稳。 另外、 啊， 哦，那你要按你这么说的话，那可能小组出现是个问题。 哦，是吗？ 这么稳的话，你看， 好，哎，你留神啊， 啊， 出门留神啊。 另外啊， 德国球迷多。 他说：“你们老说我喵不靠谱。 啊” 我还问杨老师：“我喵是哪个队 啊？”这就是三狮军团啊。 哦，英格兰 打三喵啊。 啊，英格兰说英格兰不靠谱，我就觉得今年我喵有戏啊，因为瓜迪奥拉在英超啊，是不是？他在巴萨。西班牙冠军，他在曼联德国冠军，现在曼联是不是？那肯定是英国冠军。 他在曼城啊， 哦，曼城，哦，不好意思，鼠标挡着了。曼城是不是该英国冠军了？是不是？而且你想想，要是我喵啊，今年夺冠，而且是在俄罗斯体育场拿冠军，多奇妙啊，是吧？一直赢啊，祝我喵一直赢。千万别大胜，一直小赢下去。 今天凌晨两点， 今天 看结果吧。 对对，明天吧，明天凌晨两点，啊，这英格兰也出来了，看看表现如何。 今天晚上这场，我觉得应该还是不错。 嗯， 是吧？ 嗯， 但是我怎么这届那么看好法国队呢？ 法国前两天踢了，不是特别好啊，虽然赢了。 但是我想，是不是所有这些队，包括德国在内，就是因为他们负担都很重，或者说压力都很大。 是，尤其德国，去之前就他们事儿，带了一堆香肠， 是 特种吃的，对， 啤酒也带了。 对对对，所以我昨天看坤儿还说呢，这个别德国队回头吃不完，自己再带回去。 所以就可能刚一开始的时候吧，有点畏手畏脚的压力。 那是，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这个其实是好事儿。你说德国是输了，那你说巴西也好啊，那个阿根廷，不过就是平。那像法国状态不好，还赢了呢。 对， 这状态出的太早啊。走不远， 对 啊， 你想就跟斯诺克似的，谁要一开始黑马，披荆斩棘的下去，那最后就瞎了。 对，而且现在俄罗斯那儿还冷呢，随着天气越来越转暖，可能状态 越 来越 好。 好吧， 行，好，反正历届世界杯啊，其实你看它那个整个的过程都是这样，那种。就是我们觉得大热的球队一开始表现好像都跟球迷的希望有所差距，但是真正到了，比如因为他们再怎么踢也肯定能进到16强，一到淘汰赛的时候，你看那些真的强队 就要疯了， 哎呦，那实力就马上展现出来，你能看到那种差距， 先收着 差距， 先收着， 那个时候你开始煮5块的毛豆应该是没问题， 对， 现在就是。煮4.99的合适， 对， 哎，你买那毛豆的时候是不是还请示来着？哎，媳妇儿，这是4.99，比那边便宜1分。 哎，真是， 是吧？哎，我问你，你那个是毛豆赚了呢，还是电话费亏了呢？你算过了吗？ 没打电话，我们亲情号 啊， 想打电话不要钱， 真是鸡贼的人， 不是会过 会过啊， 不是打车去的。 来，人生几步也是我们一老听众了。他说昨天中午吃的黄米粽子，很喜欢北方传统美食。傍晚呢，特意去了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推荐的三里屯通营中心吃的牛排，澳大利亚牛排。回来呢，喝的是杨多杰的那个东方美人，给孩子泡的是冷泡法的东方美人。哎呀，说孩子可喜欢了，说现在孩子喝那个，自己正在喝着单丛。 你货喝的真好 啊， 过得真是挺好的。 是， 这个我估计是不是去的牛排家呀？吃的， 哎， 应该是 吧？ 应该是， 挺好啊。来，我们接着说回咱们的端午节 啊， 刚刚粽子呢，咱说了一些，是吧？我想问问韩硕老师以及杨尔老师，粽子啊，在咱们北方啊，南方咱不说啊，在咱们北方刚出现的时候，都是什么馅儿的？现在当然什么馅儿都有啊，有紫薯馅儿的，哎，特好吃，有椰蓉馅儿的，巧克力馅儿的，还有我还吃了个什么 山楂的， 山楂的，红薯泥儿的 ， 反正什么什么泥儿的都有， 就跟点心做法一样的，现在把点心馅儿全加里了， 真是，过去最早的时候都有什么馅儿的呀？ 最早，反正我看最早文献就是角黍嘛，就是薯就是那个黄连米嘛， 黄连米 啊，里头好像没什么馅儿，最早就叫灰汁儿， 蘸着糖吃， 不蘸不蘸都不一定， 煮的时候 对，然后这搁点那个灰汁儿，灰汁儿是什么呢？我不是太了解，这个好像我看有人还说是有什么化学成分呀。让它怎么更好吃，但是我不是特别 应该不是化学成分，这个在山西地区呢，现在可能煮的时候还添加这个， 就 是草木灰 汁啊，对， 草木灰汁，就是他们就有点跟咱们老北京熬粥搁点碱是一样的道理， 其实早年这个粽子，我觉得它这东西都是一步一步发展出来的， 那肯定， 咱们看那个唐代吃粽子，就是看那个。开元天宝仪式里，仪式里头就是说这，玄宗唐明皇吃粽子，也没什么特别的。你比如说筒粽啊、锥粽啊，就形制上它有不同， 有所区别。 有一个他做了首诗，这是叫九子粽，说这九子粽好，九子粽就是九个粽子用不同颜色丝线捆在一起，就九子粽了。你真说它多好吃？跟现在我觉得还是没法 吃，它只是外形上有所区别，而且呢，就是，北京呢，过去呢，有一种粽子，咱们老北京人都知道，就白糖， 什么叫白糖？就是蘸白糖吃，里边没馅儿、也不搁枣，也不搁什么这种乱七八糟的馅儿、就是拿这个黄连米或者是江米包这个白的粽子，哎，蘸点白糖吃。 我小时候就是这么吃的。我小时候也没枣， 没 好多地方，包括你看那会儿我在重庆上学的时候，重庆那边最普遍的粽子就是那个，就是白粽子， 就是白粽 啊，就是白粽。对， 哦， 你看那个是那个就属于南方了。 他们是不是蘸肉汤吃啊？ 没有啊， 或者涮火锅吃、啊？ 你不是你想的太多了， 蘸辣椒吃。 我那这前方紧吃，不是后方更吃紧了。 好，哎，说起粽子来，我突然刚刚你们在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晚上啊，就是你喝啤酒什么的，你最后还得点不点主食，我觉得挺好的。 你看看，我就说你刚才有水分吗？ 别，因为你吃完粽子就睡觉了，那不行，那么不好消化。还是早点吃为好，尤其人家。就是晚上吃粽子都是吃完了最好溜达溜达， 对， 要不他驮在心里去。 所以你在第二场的时候吃应该是，因为还有一场 高低，反正他得吃到这粽子。 你这个主食吃的是粽子， 对，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不是咱们一般不都是热乎着吃，或者是煮完了之后等它凉了，我们蘸白糖也好。现在很多馅儿的我们也就不蘸了，因为本身就挺甜的了。 是， 你就可以把它凉了之后呢，放在冰箱里稍微冻一下。稍微硬一点，这样能下刀切。 好家伙， 切成片儿，上面淋上那个桂花酱的酱汁。 哎呦， 甜桂花啊， 好吃吧？ 厉害， 想想就不错。你就当那个冰糕吃，不也挺爽？ 糯米冰糕， 是不是？是不是？ 那更不好消化了。这， 你这消化系统真好 啊，还行。 哎，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一人来。 谁呀？ 就是这个清朝历史上这个爱吃的皇帝乾隆啊，我看档案，看档案 啊， 那个乾隆十八年 啊， 人家五天包了2000多粽子，我顿顿吃，真的，尤其是初五这天， 嚯， 顿顿吃，他那个宫廷他讲究分力嘛，你包括你是这个皇上一天22斤肉。是吧？多少只鸭子，多少只鸡？包括一个人有几头奶牛，一天喝拿多少斤奶做泡奶茶、煮奶茶，都是这叫分力嘛？皇上有多少个粽子？这个皇后有多少个粽子？皇太后有多少个粽子？然后关键这一天呢，他要吃这叫粽席。粽席，我听着就特别那什么？ 炒粽子、炖粽子、涮粽子， 没，就是摆一桌，摆一桌， 一桌粽子 啊！对，而且他两顿。然后点心我不 吃完， 我不知道点心平常额外加那点心还加不吃不吃粽子，反正是五天2000多粽子，那我看他后来还作诗，你觉得这个粽子好，这么吃好，粽席吃的特豪迈，看来消化系统是没什么问题。 自助餐 撑着他也作诗， 他肯定是那样。比如说就拿小叉子，扎一点，然后剩下那俩就是。爱卿张三，这个赏你了 是有这种情况，但是他这一天就吃粽子了， 是 也没吃 了，够， 而且那个时候种类还少， 是 他基本就是北方粽子，他没有什么南方粽子，而且说这个，我说的是看这档案，乾隆十八年， 但是南方没有上贡来的吗？ 他真正引入南方这饮食习惯，乾隆30年下江南之后， 然后才开始。 这个有这个当地的这个苏州织造叫普福进献了御厨，就是后来都搁的这个两淮盐政西宁家当这个家厨，然后天天进宫行走之后。这个宫廷才逐渐引入这个江南的风味儿。乾隆十八年基本就是姜小枣啊，豆沙，也就是这意思了啊。所以你说这玩意儿，这消化系统是吧？跟你有一拼呢，你也能瘦活89。 挺好。哎呀，是， 而且你还有每天还得加点心，还得加奶茶配着吃，你可以试试。 我跟他有差距，没人上供啊，这 是你自己来点 吗？自己买去， 弄点黑茶，弄点牛奶一煮，再配一粽子，挺好的。 哦，这 尤其这天一吃， 这倒贴谱哈。 对，还不上火才怪呢。 哦，曼联说了，说我吃了开封菜他们家的粽子。 啊， 也挺好吃的 哦，是吗？ 你看，连开封菜这样的都开始出粽子， 是，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家都有粽子了。 你看他们家现在还有洋玩意儿吗？ 是 也有呀，原味鸡 就是原来经典的那几款、 啊啊、 现在新出的全是咱们的东西。 是是 是 我觉得快变成某某某了，是吧？ 好嘞，这个我们一直说粽子了，薄荷糖就说了，你们有多少人知道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呀？说起这个可能话题又多了。 嗯， 是， 就不光是纪念屈原的，好多种说法呢。 纪念屈原，我去年写过一篇考证文章，其实就是他这个文献记载跟这个屈原出故事传说出来，他不是太能挨得上。 嗯，对， 基本上其实不是一个，虽然从小就被教育说是纪念屈原的， 对， 但我觉得最好就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搁在端午节，但是真假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多讨论。 对 对 对， 他现在是四个屈原，这个曹娥的。介子推的，伍子胥的，其实你要是按照那个算呢，介子推要早屈原300年。 对， 而且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把寒食节，把介子推这个寒食节和清明节还有端午节吃粽子，好像有点流传到现在，有一点稍微的混乱。 嗯 嗯。 这个当时应该他们记载这个吃这个寒食就是粽子。啊，他这个就把它煮完了以后凉着吃，后来这个清明，哎啊，对对对对，跟你说这冻一下切片淋桂花， 我还反骨了，这 哎对、 啊、怀旧一般， 他是按寿司的方式， 完了，但是你纪念介子推就早于他，早于纪念屈原300年，这个说这个往江里投这个。水里投这个粽子也好啊，米也好啊，这个曹娥的这个说法要比屈原还要、还要广泛一些。 对对， 所以说你看介子推这个是在山西附近，完了这个曹娥是在江南，所以说每个地方他对于这个粽这个吃粽子这个理解，包括端午节的来源的理解，它都有不同的地方。所以说这个端午节你说是到底是最后这个谁的起源，这真的不好说，尤其民俗的东西口口相传，记载又少，所以说咱们把这一天定为端午节仅限于这四个起源嘛，哪个都行。 对， 好商量， 对，都挺好、 我觉得咱们中国这个很多事儿吧，就得找一个名人往他身上赖。 哎， 你比如说这个，这真是秦始皇发明毛笔吗？我反正是不大信的，是吧？那都是发明好了，可能它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主要还是广泛多少代人的这个形成的这么一个，就是顾颉刚讲话叫层累的创造的历史。 对 对 对 对对对，这就跟球赛不一样，球赛一定得拼着个输赢来，对吧？这个没什么输赢， 没什么必要非要深究这个事儿。 我觉得只要能让大家记住这个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 对 就可以了。 对， 甭管什么样的方式，您吃粽子也好，吃饺子也好，寒食节也好，等等等等，通过饮食的方式，您记住了中国传统节日，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对， 这个屈原纪念屈原是过端午节的这个符号，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明代或者清代仿宋代的瓷器，对吧？它同样都有这个文化意义了。 是是是，得嘞啊！有朋友在问，今天是直播吗？你猜呢？啊，先进广告啊。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有些朋友特别好心的担心啊，说粽子还浇点桂花酱，血糖不会高吗？这个我说的那个浇桂花酱，您别 拿现在的什么豆沙粽子，我前两天吃那个鼎泰丰他们家的， 嗯， 那个豆沙粽子，嚯，那足似的呀， 嗯， 就是薄皮儿大馅儿，用来形容包子，对吧？ 嗯， 但是形容粽子，他们家的粽子我觉得也合适。 哇， 那个糯米就那么一点儿， 哦哦， 就那么两三粒啊，就那么薄的皮儿， 嗯， 全是豆沙里边， 嗯， 还有什么紫薯的，也都是甜的倍儿满。 嗯， 哦呦，那是真。 啊，我现在觉得现在好多粽子吧，还是按照过去那个标准吧，就有点过时了。 嗯， 就是小粽，好多地方出那小粽子特别好。 对， 然后你不一定非得 也不着实， 不， 对啊， 太着实太甜真的难受。 对对对对， 除非有一些大粽子，这真得需要那么多， 嗯， 是吧？那么丰富的， 嗯， 那像我那回那个小老虎做的那个粽子， 嗯， 我那吃的是哎。我一开始以为是南方的吗？以为是个肉粽 啊， 嗯嗯，吃的时候哎，香菇，哦，不错，哎，再吃，哎，蛋黄，哎，不错不错，哎，栗子，就是不断的发酵，我觉得好像一共有七八样东西， 惊喜连连， 对对对，它是一特大号一粽子， 这十遍的呀，这是，吓我一跳， 十斤的啊，十斤的，不是十遍的， 想吃什么一想， 它变不过来了，想再想吃回去变不回来了啊， 哦， 这个是。特大号，我们家仨人一家三口吃的， 嗯， 啊，但是除了这种的，我觉得就那小个儿的最好了。 对， 嗯， 不过我觉得有一些创新也好，与时俱进也好， 嗯， 挺好。 对， 但是我老觉得在粽子里放有的东西合适，有的东西真的不太合适。 嗯， 就跟那天我一哥们儿跟我说，说问我说维子在家吃什么粽子了？哟，我说。我们家隔壁大爷人家自己弄的大枣的 啊， 说反正是自己做的呗， 啊， 就开心。粽子可能全都这么大， 嗯， 锅里头放五个枣， 我 放的枣多， 嗯， 就觉得对吧，就开心嘛， 嗯，吃的是枣馒头是吧， 哎，就这个意思嘛，嗯，啊，我说吃的还行， 嗯， 我说我们家自己弄的豆沙的，嗯， 啊， 吃的也还行， 嗯， 我说你吃的什么的，说我吃的是鲍鱼的， 嚯 哟，我说你这厉害了呀， 嗯， 因为人家在海边嘛， 啊， 我说你对吧，那个东西都好吃， 对对对对， 我说怎么样味道，说心里话， 嗯， 怎么可能吃不惯， 嗯， 我说我想象都吃不太惯，就你想海鲜那种鲜味儿， 啊， 如果要是跟粽子在一起做，反正那个味儿怪怪， 你说那个广东人， 嗯， 是吧， 嗯， 也没拿这个海鲜做粽子， 对吧， 啊， 对吧， 哎，但是我有一次去厦门啊， 嗯， 去一个私房馆子吃他们做的粽子， 嗯， 他们那粽子呢是挺长时间一直供应着，不是说只有到了端午节才有， 啊， 嗯， 那粽子里边就有哥说的， 嗯， 有那个鲍鱼 的， 有瑶柱， 嗯， 有大大虾米， 嗯， 大的干虾米， 嗯， 还有那个他们专门从哪儿弄的那个菇，类似于像那个香港的那个大菇，那应该是 大菇， 大菇 二菇， 那种菇似的，反正就是特肉头的 杏鲍菇， 不是杏鲍菇， 啊， 就是那种， 就是他说海参类的， 真是大菇， 啊。 时间不够了，一会儿再接着说，先进一段广告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端午节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北京节能环保中心邀您走进节能超市，参与以旧换新。 金客隆成立24周年，6月15日至21日举行盛大庆典活动，天天有爆款，千种商品火爆让利，半价促销，会员独享，一元换购，更多惊喜等着您，快来金客隆选购吧。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 哎，听说了吗？北京公交驾校暑期班开始报名了，名额有限啊！ 真的？ 真的！北京公交驾校是60余年的国企老驾校，口碑特别好，我同学都去报名了。那还等什么？快去报名啊！ 这就报，报名就打83701668。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蹄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 6868-5858。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吃着火锅，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对流云团的影响，今天下午本市北部山区出现了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并不大。市气象台呢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傍晚到半夜前后，本市自西向东将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局地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雨量分布不太均匀。外出呢，请您注意防雨、防雷、防风暴。还有呢。雨雷阵雨天气呢将会在后半夜结束，明天天气就将转晴了。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呢阴转晴，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5%。今天夜间呢是雷阵雨转阴，局地有冰雹和短时大风，南转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还是要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进京情况啊，都是车比较多的路段。像京新高速的上地到建亭桥，还有京藏高速东花园收费站到八达岭野生动物园，陆庄桥到沙河大桥，还有西三旗到上清桥，京城高速的高各庄桥，还有到解放村桥，白马南桥到酸枣岭桥，还有北七架桥到京城主收费站，机场高速的温榆桥到五元桥，京哈高速的小辉店桥到如林桥，京沪高速的大洋房桥到十八里店桥，京开高速的庞各庄到天宫院，还有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还有京港澳高速北京南收费站到房山梨园桥，还有高速跨桥线到机场路收费站长辛店到大瓦窑桥。以上的高速都是进京方向，持续车比较多，如果您堵在路上千万不要着急，马上继续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 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两位嘉宾啊，北京民俗学会的理事、民俗文化学者韩硕老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会玩老北京的休闲生活的作者畅销书啊，北京社科院满学所博士后杨元老师，欢迎您。 哎，大家好，我是博后杨。 哎，把这杠去了是不是好点？ 啊行行，你随你啊，你原来还一直念一玩一世界吗？不是 啊，现在都好多了 啊。是， 哎，继续说我那姑啊，我在那个厦门吃的那个 大姑。 什么姑啊？ 花姑。 花 姑。韩硕老师说的对啊，花姑就是特肉头那些，然后呢还有那五花肉。而且五花肉一定要肥得多。我说你为什么放的那么肥啊？他说不仅要放点五花肉，我还要专门放点肥肉，因为这些肥肉它的油可以把那个海鲜的那个味道 遮过去， 哎，遮过去 啊，拿油遮味啊。 他我觉得在他们家吃这个像是一道菜，就不像是咱们比如说吃点主食或者是点心了，真的特别像菜，拿上来也特大一盘，吃起来哎呦真香，就像是在广东吃那个糯米鸡是不是， 嗯， 哎，有点那个感觉，嗯，非常非常好吃。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当然我也没把它当粽子吃啊，虽然人家名字就叫粽子，但是后来吃起来我说哟，这个南方的咸粽也有特好吃的， 嗯， 包括上一次我去那个苏州，吃的那赵记的粽子，排了好长时间队，哎呦，后来热乎乎的刚出炉的吃起来，哎呦那味道真是不一样，就每一块啊咬一口就能咬 出来。那我记得你有一次说过这个事儿， 真好吃，建议大家去了苏州的时候一定要去尝尝那个赵记粽子，只有那么一家店啊，是一家据说好像是蛮老的，很多当地人都在排，每个人限购10个。 哦， 你要到那儿想吃那甜粽子，人家旁边有一牌子，买甜粽子不用排队。 哦， 甜粽子随便买，你要买肉粽子 排队 排队。 肉 粽子 这段很熟，这段很熟。我记得有一次，哎，前些日子，哎，去年还是今年，有一次咱们做搜索类啊，这个 就 有人问到苏州是吧？ 啊，对对对， 是真的，一定去尝尝。啊，这时候我估计可能更好一点，说不定呢。人家一年四季都卖啊， 哎， 一年四季都有。 哎，不过一说这个，说一旁的，前两天，去尝了一个，就在西园里 啊， 昆仑饭店斜对面那个西园里那街里头新开的一个，叫表哥海鲜火锅。 哦，表哥杨记。 啊，对对对，就是他们家的， 哎，是是是。 但是呢，表哥杨记他比较远嘛，他在五环外了，当然那边生意也很火啊，但是这边呢，人家就新开的一个海鲜锅，但是他呢一共有四种锅底， 哦， 然后我就吃的那个鸡汤的锅底 啊， 而且那个鸡不是那种特肥的那种， 对对对， 真走地鸡，哇，真好吃， 太会选了， 很便宜 啊，哦是， 就是他那一锅大概分288和388，但是就这388的这个海鲜锅至少够四个人吃，足够了， 哎呦，不用要菜了都。 哎，对，当然了，包括里头什么鱼唇呐，啊，什么鱼片，啊，都在这锅里。 哦， 然后这里头， 这都是维哥爱吃的。 除了能吃那只鸡，你还吃这个海鲜，再喝那汤， 啊， 哦，特别好。而且最好的小熊也觉得，哦，你想他主食控，最爱吃人家的煲仔饭， 哦， 真好吃。 啊，388还含煲仔饭呢， 值吧？ 哇，那是那是那是， 真的， 你确定是吧？ 煲仔饭单算 啊，你看， 但是就他那一大锅煲仔饭，我觉得够五个人吃的没问题。 嚯 嚯，70来块钱一大锅， 真好。 他们家性价比特别高， 嗯， 因为我喜欢吃鸡， 嗯， 原来我就老去他们那边吃 去，啊，就五环的那个， 对对对， 哦， 老去那儿吃去， 嗯， 因为他们用的那个鸡是跟咱们经常推荐的一个特好的澳门火锅是那个关野街， 嗯， 跟他们用的是一个地方的鸡， 嗯，啊。 而且吃起来味道，说句实话，闭着眼吃，俩人你如果都点那个鸡的锅的话，差不多。 嗯， 就是但是要比关可那个便宜 多了， 多 了，对， 啊，便宜多了，嗯。而且那边用的食材， 那个，贵， 哎， 稍微贵一点啊。 那个用的食材也好， 嗯， 当然关野街你分怎么点啊？ 是， 你要是光点那好 食材， 不是 那个 那个 关野街需要点技术， 哎，对， 那个就不太需要技术， 哎， 就还行。 是的，是的，确实好吃，确实好吃。嗯， 真的，改天可以尝尝。 好吧，啊， 嗯， 行，哎，你我趁我不在，你们就得亏说的是我去过的， 哎， 是吧？当然，新店还有新气象， 有新气象。 什么时候我们再组一局 啊？ 就是 韩老师，我估计也没去 啊，没有。 杨老师， 啊，我没去， 你看， 没去过， 这么多人没去 过。嗯，行，那等杨老师从转播的那个前面回来的 世界杯完了之后， 是的，是的，是的， 嗯，好吧， 啊， 来吧， 好。 接下来，既然说到世界杯了， 嗯， 我们也来说一说咱们世界杯期间吃喝玩乐大搜索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特有意思， 嗯，特有意思的 啊。世界杯期间，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推出了动物世界杯萌预测。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特别可爱的小动物，每次小动物都不一样， 哦， 而且每次小动物都是啊，就比如说他往奶门走啊，奶门就能赢 啊， 类似这种预测， 哦，有点章鱼保罗的意思， 哎，有点这意思，啊，当然一会儿咱们这题外话可以多聊两句， 啊， 哎，今天小动物不一样啊， 嗯 嗯，从我该出场了是吗？ 当然了，快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大家好，我是北京野生动物园萌宝幼儿园小小班的小熊猫多多。 哎呀，忒可爱了，来来摸摸。 别摸， 抱是抱不动了。 不行啊，我虽然性格十分友善，但是并没有什么。不是，是没有，并不是没有防卫能力。我很厉害的，我告诉你， 嗯， 尤其是感到我的领地被人侵袭了，我会变得凶猛异常， 嗯， 我会立刻展开争斗。 哎，得， 我很狠的。 啊，好了好了，乖乖乖，我明白了明白。那你今天预测谁家获胜呢？ 嗯，我今天还专门拍了一小片儿， 嗯，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就能看见了。 嗯， 有两种方式，一个是这个下载北京时间的 APP， 您就能看见我们的直播了。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您在电脑上输入北京广播网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有我们。 当然了， 啊， 这个小片只是收看的一种方式啊。 是， 哎，我们今天预测的是瑞典和韩国队的比赛。 我今天预测瑞典能赢。 嚯，哦， 听说为什么觉得瑞典能赢呢？ 嗯， 因为瑞典的肉丸子特别好吃 啊， 还有就是瑞典的这个植被覆盖率特别高 啊。这对， 它跟我生存的环境一样，有很多特别高的大树，这些树是我们种族生活休息的首选哦。而且我们的觅食原则是遇强防守，遇弱强攻，瑞典队估计也是这战术 啊。好好好，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打开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回复关键字萌预测，您也可以看到啊，我们这多多选择的是哪个队的这个小视频。 是的 啊， 嗯，而且呢也欢迎大家来北京野生动物园来看我们啊。这个我们距市区也就42公里，但是我们地儿特大，我们有3600亩，还有主题运动场，还有好多好多什么馆，60多个呢。而且呢除了我之外，还有世界各地的珍稀野生动物有200多种，一共有10000多只。我的天哪，园区分为自驾游览区，还有步行游览区，还有猛兽体验区3大动物展区，我就在步行游览区里边。哎， 行行行行行，好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期待一下在凌晨的比赛结果，看看小熊猫多多预测的靠不靠谱啊？来，杨博士 啊啊， 您觉得多多预测的这靠谱吗？ 我这跟我 因为这次爆冷可特多啊， 不，这俩谁赢谁都不算爆冷。啊，对，瑞典是不弱，但韩国也不弱啊。 啊，是， 对吧？但是其实就是关键就是看能韩国能不能扛住瑞典队那身体。 嗯。 啊，就像那天那个，阿根廷对那个冰岛， 嗯， 那冰岛我觉得就是耍肉头阵一样， 哇，真的，禁区里全是腿，只要一起够，就是禁区里全是头，就看这个瑞典队怎么个踢法了。 人家都是兼职的，能踢进去就算不错 啊。是，但是关键就是看咱们说的打法嘛。 嗯， 瑞典队就看 铁桶阵嘛。 嗯， 他对韩国不一定用铁桶阵， 韩国有可能是铁桶阵。 啊，对， 对吧？ 对，因为这个 吵死你吗？ 瑞典队确实是不怂， 不 而且呢，伊布今年没参加这个瑞典队世界杯，这个有可能人家打法更完整、更体系化，所以就看临场的发挥了。 就是 这个还真不好说， 反而没有特大牌的球星， 对， 但是呢，反而是一好事，有可能啊，至少看到目前来讲，对不对？ 对，所以就看这个。瑞典，我觉得瑞典稍微高一点儿，但是那个韩国也可以，韩国身体也好， 当然了，当然了，拼的就是这种拼搏的精神吧， 对， 体力还不错， 当然光有精神不够 啊，是的， 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可能如果 基础素质来说，瑞典稍微好一点， 就是如果要是两边的水平相当的话，就看谁的运气更好一点。 对对对， 您说是不是？ 嗯， 包括你说像就是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的这个，实际上因为它是首旅集团的嘛，哎对，然后就是在做这一届的那个萌宠预测的这个活动，实际上类似这种在世界各地上都有， 对对对， 类似这种，包括这次俄罗斯据说也有。俄罗斯也有预测的，然后包括比利时，也都有，然后他们使用的方式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对， 但是小动物为主，反正我觉得有的就让你觉得哇， 挺可爱。 不过说到这儿，我突然想那个事儿，就是看我们那个朋友圈，我们一个大学同学今天早上悲婉的说了一句话，说昨天巴西队平了，今天早上他们家巴西龟死了。这是真事儿啊，这个没有什么预测不预测啊，就是说这个反正是巧了，反正是巧了，我估计那个乌龟这个脾气稍微大了一点， 跟他说别把鱼缸冲着电视， 是， 这看得太认真， 对对对，所以你别看脑袋缩回去了，可能眼睛还一直盯着呢， 您把那壳留着。等到巴西最后夺冠了，因为这一届， 说不定又缓过来了， 抢救一下啊，真的，哎，说句题外话啊，跟今天这几场没什么关系，我今年还真的挺看好巴西的，因为我觉得就怎么转啊，就怎么轮回啊，也该到巴西了。当然有的朋友说英格兰我觉得也没问题，因为阔别世界冠军已经 到底谁呀， 但我个人，尤其是看了，虽然他平了 啊， 但是我觉得他的打法也好啊，他整个目前的精神面貌也好，我觉得还挺靠谱的。哎，平挺好，就低开高走嘛。 是 吧？ 是 他不像德国。 你看这个，毛豆花生真是没白吃。 那当然了， 这哥，这真的，你要前天跟我说这事儿，我都不信。 不，那我们是信你的呢，还是信多多的呢？ 还是信多多的吧， 信夏多多的， 想看视频的朋友别发蒙预测啊，我们是蒙预测，草字头一个名，非常萌非常可爱的那个蒙预测，您就能看见今天是那个小浣熊， 小浣熊， 小浣熊多多，就是 小熊猫吗？ 小熊猫， 小熊猫多多， 这不是一个动物， 你说的那个是黑眼圈，那是两回事， 那是干脆面， 不是，是一颗的，都是浣熊科 啊。小熊猫，小熊猫啊，他就看那个视频挺可爱的，人那小熊猫压根就没往韩国那边去， 对，就围着这边 啊， 溜达过了瑞典之后，就在这瑞典那盘旋了一下，噌就走了啊， 可能 想 没有那绳呢，绳哪去了？ 这个想关注这些萌宠。到底他们的预测准不准啊，大家也都可以一直关注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基本上都是从18点开始，谁当值主持人，谁找一个适合他的，比如说今天这个可爱，我就来模仿， 是， 接下来可能会有那种比较老成的，老山羊啊，犀牛啊，河马呀， 谁呀， 维哥来，是吧，包括我们的嘉宾也可以参与进来吗？ 对呀， 是不是？ 那明天可以让多杰试试。 是，明天是什么动物呢？不知道啊，期待一下明天到底萌预测的主角是。 我已经猜到明天是什么动物了 啊， 羊驼呀！ 嗨，别闹啊，别闹。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行了，各位想看我们的视频啊，小萌宠来预测世界杯的这小视频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萌预测就可以了。萌是那个特别萌呆的那个萌，草字头一个明天的明啊， 是的， 这个萌就 OK 了。 然后我们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的时候，从这些听众里头吸取比如说十几二十家的家庭 哦， 然后您一家子比如说带着您的孩子呀或者什么这样，我们一块儿到大兴野生动物园去，咱们去露营。 哎呦， 在那儿 还能露？你确定露营啊？ 过夜 猛兽区啊， 火 晚上看星星、 哎呦真好、 真的。 哎呦， 而且那边其实不光是看看星星，有很多真正野生的那个这个比如昆虫类啊、动物类的东西。对 对 对、那个地方因为我去过，那还是比较生态环境比较好的。 是的是的、 跟远离城市。 是的。 而且咱们也能请这个野生动物园的专家们。 对对对。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你想刚才你说的那么多种野生动物呢、对吧，可以到那儿去感受一下。 对啊，一万多只呢，我的天。好嘞啊，欢迎各位积极参与我们的这个萌预测的活动啊。接下来咱们继续回到今天的主题吧。好吧，就是咱们的端午节、刚刚说了半天吃的了，也说了一些习俗了，其实还有一块可能是大家不太了解的，我觉得可能啊，就是玩儿，说是在端午节也会做一些游戏，比如说蹴鞠什么的，是吧？ 蹴鞠， 他是连着看世界杯的事儿 啊、是。我还说呢，我说端午节什么时候又有蹴鞠的这个？ 哦，没有哈、 所以打今儿开始 加进去吧。 对， 今年端午节是 蹴 鞠来着。 是。那那不蹴鞠的话，都玩点什么呢？ 不蹴鞠的话，玩反正是这个端午节呢，在过去老北京来讲，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习俗叫做女儿节。 女儿节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天的时候呢，出了门子的那个就是这些女儿都要回家和这个父母一块过节。这里头呢就有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游戏项目。比如说这个缠粽子，听说过吗？ 缠粽子是吧？ 粽子不能叫粽子，这个能吃的叫粽子。北京有一种游戏叫缠 粽子， 是用这个五彩线，里边是硬纸包成粽子的形状，挂在胸前，叫做缠粽子。 见过这粽子，但不知道是什么。 我都没见过。 有一个礼盒里边有。还说老师一说这个形状，我想起来了。有。 完了呢，编五彩的手绳啊，完了挂葫芦，剪这个带五毒的这个窗花，画这个钟馗像，过去叫帕儿嘛，在门上得贴帕儿，完了采菖蒲啊，采这个艾叶，挂艾叶啊，还有就是刚才你们说到的这个变身的这个问题，雄黄酒。这个雄黄酒呢，首先雄黄呢是有一定的微毒的，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饮雄黄酒，包括给孩子的这个七窍上和脑门上要抹这个雄黄酒呢，还是避虫的作用。因为端午呢还有一种说法呢，在老北京叫做毒日啊，这一天呢因为有很多到达夏天了嘛，有很多的瘴气呀、包括瘟疫呀、为了避除这些毒虫等等，要用这个雄黄酒在院子的四角也要撒上。对，也是避，其实呢就是做一个夏天 到达这个夏天的一个之前的一个大扫除，哎，大扫除， 对， 哎，清理清理杂物啊，哎，这个也有这种，也算游戏吗？ 嗯， 这个，哎， 这算游戏啊？ 对， 这不就是干活了吗？ 那， 而你是游戏的心态干的这个， 对对， 哦， 对吧？ 过程很重要， 因为你他干的时候不觉得是干活啊， 对， 嗯， 对 啊， 对 对 对， 啊。 嗯， 除了这个呢，就记得那会儿还有就是，我看那个过去文献叫花满头， 嗯， 就是女孩得带花， 嗯， 这个月份最好的花是什么呢？石榴花， 石榴花，嗯， 火红的石榴花往这个鬓边一带， 嗯， 好看。还有呢，就是这个咱们就是先说老北京的啊，老北京过去这个要避五毒得出去， 嗯， 出去玩去。我觉得其实。你避五毒，你老老实家里头大扫除了，是不是？你这都撒上雄黄了，这防虫防毒的，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这不是比什么都强吗？估计 上天坛， 得出去，嗯，天坛，这个天坛根那个金鱼池观茱萸， 嗯 啊，包括还有过去文献说现在咱们那个天桥那块， 嗯， 过去都荒地跑马， 嗯，跑马， 过去咱们说那个天桥那儿真是有一大片水域， 嗯， 在那玩水划船。原来那块还有那个天桥那，你现在都想象不到那块水域中间还有水心亭， 嗯 啊，现在都没有了， 嗯， 都成这个铁了， 平地了， 平地了啊。过去主要的玩的，我觉得南路主要是这边，西路可能就是这个高粱桥， 嗯， 是吧？反正就是周围，甭管是哪儿，那是那个时代的这个名胜古迹比较多的地方， 嗯 啊，就是反正哪儿好玩就奔哪儿， 嗯， 哎，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出去玩这个心态啊，这是五月节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跟清明是一样。 嗯， 清明得游春，五月节也得出去，说是避毒，哎，对，就出去玩去，找个由头嘛，对吧？ 嗯。 还有呢，咱们就说这个宫廷里头，咱们刚才开始不是说这个开元天宝仪式里头说这个唐玄宗就是唐明皇过这个端午节。那个时代呢，盛唐时代的这很多贵族就干嘛呢？就是拿这小弓箭射粽子，摆在一盘里头射粽子，谁射中了谁吃。包括这个习俗呢，到清代也有，但是宋代中间呢，就是中断过。 嗯， 宋代的人呢就不那么尚武，他呢这个皇宫里的呢，他就是让这个翰林院啊或者一些文有名的这个大臣呢，哎写这个。诗篇，大概是五言七言的呀，然后呢往这个给每个后宫每个主位写一篇贴在这个钟阁上头，这个我记得好像这个当年有这个什么范仲淹啊周必大都写过，周必大写的那叫皇后阁，反正现在咱们就觉得好像没那么大的意思，不如那个射箭那个好玩。 嗯， 你像乾隆的时候也是，哎， 就是射粽子， 嗯， 弄一个牌，而且故宫博物院里头有一套画，专门就是这个收藏里有这个端午节过节的时候，这个节俗里头有这个射粽的这个画卷、 嗯， 哎，而且呢，这个乾隆皇上还有诗，叫什么什么的，稍等啊，我找一下，嗯，我这个背不下来， 找一下资料， 因为乾隆皇帝的诗太多， 哎，他关键他不好念， 对， 这个叫青椒宫娥群角鼠。金盘射得许仙城，就是叫一帮宫女啊，包括后宫的这些主位这娘娘们，一块儿咱们拿小弓箭射这粽子，粽子谁射中呢？金盘里这粽子 谁就先吃， 没错， 哦， 哎，就这意思， 哦， 啊，这个射粽子，我看那个画上写的叫射粉团，其实就是粽子的这个意思， 还真挺有意思。 嗯， 好嘞，好嘞。关于这个呢，咱们先聊到这儿，一会儿呢，咱们继续再聊。您的端午节都玩了点什么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先要进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韩硕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硕。 杨元老师， 大家好，我是波猴样。 这个我们在传统节日端午节，我们又相聚在一起，一起来聊聊端午节，聊一聊足球。刚刚呢 也对， 对不对？ 对对对， 聊一聊足球。 你说了蹴鞠嘛？ 蹴鞠， 蹴鞠，这是端午节的新习俗。 对，过去人呢，其实也玩蹴鞠，对吧？你看，女人们都回家了，男人们干什么呀？ 没有。刚才韩硕老师说那个女儿节呀，是姑爷陪着这个女儿， 我可没说，光是回娘家。对。姑爷就扔家了，没有， 俩人 那是现在， 对， 那是现在看世界杯了，是吧？ 好， 这是新民俗，没准儿再过个100年就写的民俗里了， 就是， 对， 夏明老师亲自， 我觉得民俗就应该严惩， 对呀， 对吧？ 对 吧？有些这个家里边，你看老婆不让自己丈夫看球的，那么晚了别看球了，您可以回娘家，对吧？这是风俗啊， 这不是应该是丈夫回婆家吗？ 丈夫回婆家， 对吧？ 对呀， 不，你宅着来吧，对吧？ 不是我们家就这样吗？ 反正得走一位呗，就是 小 人得走一位， 上门女婿论的 哦， 这个对， 哦， 还没琢磨明白。 跟着这个老丈人一块儿看球，是这意思吗？ 对，这个就好了吧？ 没有蹴鞠啊， 就跟前两天应该是星期五那天节目，然后正好请了很多的那个对酒吧呀对西餐呀就这些适合喝点小啤酒然后看个比赛这样的场地介绍的几个朋友，然后其中有几位，后来其中有一位女性朋友后来我都问她，我说你在家看球，说我小时候就跟我爸一块看我说那真不错呀我说那应该是老球迷，不等上初中了以后我就断点了，实在熬不到后半夜我说那咱爸现在对吧正好能踏踏实实在家看球， 对对， 他说是啊没问题啊但是他喜欢那队没入围我说他喜欢哪队，都是喜欢意大利 那个年代嘛， 对，因为 意大利 咱们就是如果说父母爱看世界杯基本都从90年意大利之下开始的是 而且我不知道，不专业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最早转播的就是意甲， 对啊， 是意甲 的， 是的，是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小时候偶尔看的时候，就是看的意甲的球 那会儿意甲最强，意甲七姐妹。 对，就是什么国际米兰、AC 米兰、尤文图斯、 罗马、 那不勒斯，没有那不勒斯，什么罗马， 对，罗马， 佛罗伦萨， 对， 帕尔马。 最早看球就是看的他们，所以要是那一批的老人肯定看的都是意大利队。 而且有一年就大马路上都穿球衣对吧？有一年， 对，对，包括意大利队又有一位帅哥，当然退役了。 那是， 哟，那时候梳着小辫儿， 变帅嘛。 对， 好多女孩子都喜欢，喜欢的不行， 还告诉说我就喜欢他那忧郁的眼神。 你看，这个我觉得，都是伟大的球星啊，都有这个暗淡的时刻，尤其是在这个大赛的场上，比如说有人就说梅老板。对吧？不能这么说， 煤球王， 煤球王，你看那点球罚丢了，有人就说，那马拉多纳那一届也罚丢了，也罚丢了，但是没事啊，人家后来不就拿冠军了吗？对吧？人家说这个历史会不会重演？所以就有很多的历史在这个时候就被套进了现在他们那个球队里， 对对对， 对不对？包括像意大利队是没来所以就没法套， 今年就没套 对，明年吧不是 明年夏季 4年之后吧 今年意大利没有套路， 对对对刚刚咱们说了，在端午节有很多游戏其实呢是 女儿和妈妈一块儿来做的游戏， 嗯， 就是做一些手工活儿， 对， 其中就有那个五色线的粽子，叫 粽子 、 嗯、 啊，粽子啊， 嗯、 那个 Ducky 就说了，刚刚韩硕老师说的那粽子啊，其实就是挂荷包的一种配饰，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啊， 嗯， 他说东岳庙里边有那个非遗传承人，老爷爷老奶奶就教你怎么包，30块钱一个，包教包会，你还可以带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那儿试试，谢谢 Ducky 啊。 对，那也没有什么包教包不会的，因为这个他拿硬纸做一个三角形，三角形，对对对，缠，但缠是技术活， 哦， 有的缠的很稀， 嗯， 有的不密， 嗯、 有的还要缠出图案、 嗯， 所以那个是技术活。 嗯， 原来我记得好像还看那个多年前看街头上有卖那种，就是用那个编织的那种粽子啊、嗯， 对对对， 也是编出不同的 颜色 花色， 嗯。嗯，刚才杨老师说这个妇女呢在这一天呢都带这个石榴花， 嗯， 但是呢是从初一开始带，这个到了这个初五呢，就端午节这个过了以后呢，要把这个花扔掉啊，起到一个扔灾的作用， 哦， 因为咱们讲避毒嘛，他把这花带基本上带五天啊就扔掉了， 哦， 但是这个习俗呢我看好可能，反正我还不是说考证多严谨，就推测大概是从这个宋代开始的。 嗯， 因为什么呢？就是刚才说的唐明皇那个诗， 嗯， 是四时花竞色，这个九子粽争新嘛、 嗯。 但是到这个刚才咱们不是说那个宋代周必大做那个诗词吗？ 嗯， 他就说的这个是五时花。四十呢是四季的意思、 嗯、 五十就没这意思了、 嗯、 五十就是五月带花，就五月花的意思了，那么就是说到这个的时候就有带花的这种习俗了，那么是不是石榴花那不一定， 对 对吧、 嗯、 但是从这时候开始讲究带花，我觉得反正这是我这么一个推测。 嗯， 到了清代呢，除了鲜花以外还有绒花 啊，对， 哎 嗯 这个什么绢花， 嗯， 那时候花市， 嗯 这个花这个专门做这个绢花， 对 对 做绒花他们、 嗯、 因为这个那时候不可能就是这个四季都有很多漂亮的花、 嗯、 那尤其到了春节的时候， 对，那带花都是绒花绢花， 都是绒花绢花、 啊、嗯， 这个花市是做假花的、 哎、 花香是 花香是种花、 啊、种花的，嗯， 黄土杆啊，白坡窑那边， 嗯，哎呦，所以问路不能问你们 啊，都是老地名是吧， 都不一定 是 指的是哪儿，对吧， 对对， 我要买花啊，你就不知道把我指哪儿去了， 现在给您 问你要买花呀， 买花 就是五环还是六环以外，春节期间 不让放买花， 对，他说这个就想起来，那天我录音看了一个消息、 嗯、 然后也特逗，说有一姑娘， 嗯， 使那个打车的软件、 嗯、 啊，找某款车， 嗯， 然后呢，她找的是类似于叫北京什么联通大厦，嗯、啊，类似这个，嗯，但是她在云南， 嚯， 哦， 哎，实际上她那打车软件，如果要是叫了那车，她一定位，她要去那地儿，可能十几块钱 啊， 嗯，但是来了以后收了小一万。 啊，我好像看过这新闻啊、 哦，说是因为人那软件最后给他定位的是真是北京的这个大厦、 哦、 啊，从云南就得来， 就开来了。 那、当然没开来啊、 哦，没开来。 但是人家那个软件就是直接说了，好了、 嗯， 这地儿直接第二天扣款就把这钱扣走了。 哇、这个 啊，这女士疯了 啊！是是是， 说这我怎么回事啊，我打到那么远、 啊、 我不坐飞机坐火车的、 啊、 我开车去，疯了吧这个、 啊、 嗯， 哎，最后呢给人退了吗？ 退了、 哦、 人说了啊，这个是我们那个 系统错误、 哎、系统的错误、 嗯、 就是人家自己就认定、 嗯、 你既然说是北京什么什么大厦、哎、我就自动就给你锁到北京去了。 哎， 后来我都想了，这胳膊肘真不往外拐， 是 吧， 是 怎么的都不赔。 嗯， 好，这个刚刚咱们聊了很多玩的，很多吃的，这都是这个节日我们可能会做的一些事情。 嗯 嗯， 我从你们聊，我突然发现啊，其实甭管咱们因为一到节气的时候，一个重大的节气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方面的一些内容。我发现聊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我发现所有的这种节日啊， 嗯， 都有好吃的、好玩的。 嗯， 真的，就是我发现过去是不是咱们的老祖宗也是 瞅着是一什么机会啊，出来聚一聚， 对呀、 啊，散散心， 对 呀、 啊，对， 所以才有这样的节日诞生。然后后来呢，有很多，比如说像端午节，我们有屈原啊、伍子胥啊、曹娥啊等等等等，有这样的。 你看， 可能是不是好 都是悲苦之人？ 嗯、哎，真的， 为什么悲苦之人纪念悲苦之人的时候，咱们还那么乐着？嗯， 对， 是吧？其实主要就是一个文化由头，嗯、 真的是 啊。 原来有人说那个，一般主持人都说啊，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嗯， 后来说端午节快乐不合适啊。 嗯， 您那端午节，您看纪念的那些人都是有点悲苦的、 嗯、 啊，都是悲情的人物。 嗯， 您说快乐多不合适。 嗯， 您得说安康。 嗯 啊，包括像那个像清明节、 嗯、 也是啊，祝大家节日安康。 我觉得这可能 是这么说的。 这几年由陕西那边。哎，发展过来的陕西安康嘛， 对，这两年才开始流行这个安康这个词儿。其实这安康的词儿，我倒觉得里边暗含着快乐。对，因为这个你要咱们再往前倒啊、 嗯、 就像这种大型的节日啊，它就跟祭祀活动有关。 是的， 对，它过去远古先民呢，它是这样，它靠天吃饭，或者是靠什么各种这神灵吃饭、 嗯、 它要干什么之前它要得有一个敬畏心、 嗯、 哎，就端午呢，就端午祭，它当时在夏初这会儿马上就要这个什么了，开始长了，完了他先祭祀一番。 嗯， 而且呢就是古月的时期呢，他这个图腾好像就是龙，哎，他要祭祀他的图腾，所以才有的就是后来的咱们说的龙舟啊。 龙舟啊， 你不管怎么什么节日，这三大节他都跟祭祀有关系。哎，所以说呢，他这个不管说是咱说的这个安康啊，这个词儿从这几年开始引导出来，这个就没有对错。 嗯， 你说我说快乐行不行？我觉着未尝不可、 嗯、 是节日就要快乐。其实中国的所有节日最后隐含着一个目的是团圆。 嗯， 哎，就是现在更是这样，不管哪个节日都想说咱们回家陪老人孩子一起过一个团圆节、 嗯、 这是最主要的，有吃有玩，哎，大家还团圆，那不就是快乐？快乐的基础上，那不就是安康？ 对对对、 嗯、 真的是、 嗯、 啊，我们比如说吃粽子，不管什么馅儿的、 嗯、 南方北方的，南咸北甜的，所有人在那个地域的时候，那个时刻的时候，他吃到的都是一份快乐。 对 对 对吧、 嗯、 而且 像刚才韩老师说这个祭祀，那是国礼， 嗯， 国家祭祀，过去叫统治者祭祀， 对， 那后来到民间了就不管这个， 对， 主要是快乐， 快乐、 嗯、 快乐为主、 嗯、 对吧， 嗯，这人家祭祀完了也快乐， 对 对呀、 啊、 都为了祭祀，就是为了快乐， 对， 对， 本来就是祈求的是什么，不就是快乐， 对， 这是终极目标， 对、 嗯、是吧、 嗯、 好，今天是特别快乐的，咱们聊了聊这个端午， 嗯， 刚刚说完了玩，说完了吃，接下来咱再说说我觉得跟应时应景的好不好， 嗯，喝， 哎，喝雄黄酒， 雄黄酒现在好 别喝， 不提倡喝 啊、哦。 那喝点什么呢？这个日子头有什么一定要喝一喝？ 您这世界杯，你不是都说了吗？ 喝啤的是吗？ 也不光喝啤的，您起泡酒也挺好， 嘿， 是不是？ 嗯， 反正就是这种凉的， 对， 带一点带酒精度不高的，要不然您、 嗯、 是吧？一个小时喝一瓶二锅头，俩人喝二锅头，那球就别看了。嗯， 是， 对吧？ 你放心、嗯，他说他吃着花毛，嗯、喝一听啤酒，你还不知道他的酒量。 哦，那倒是，那倒是，那 对吧？ 这一听是一天是吧？开了之后，哎，这一场喝完了，这一场的量喝完了，搁冰箱里回冻。 对呀、啊，要不然那听喝完了就睡了。 是是是 是这样 啊、 嗯，足球比赛很适合我。 啊， 90分钟的时间、 啊、 加上中间休息15分钟， 嗯， 我一瓶330毫升的啤酒刚刚好， 哦， 也不晕， 慢， 微醺， 微醺， 哎，微醺，微醺， 二场的不看了， 二场 正好醒过来， 中间歇一气， 中间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醒酒时间， 醒了， 哎， 接着 再接着微醺， 哎，非常好。我的这种状态你们还一般达不到， 是 是 是 是 是 是，特别羡慕， 不好控制的呢、 哎、 啊， 是是， 先进一条广告回来再聊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 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说到吃了，最后也就剩那么四分多钟了哈。咱们说说你们有什么特别点的看球吃的东西吗？我这花猫一体，我觉得是属于及格的， 嗯 啊，是属于大家可能都会选择的， 嗯， 包括自己卤点鸡翅， 嗯， 真挺好的， 嗯， 鸡肉跟其他的肉不太一样，它不用热，就是。 冷荤可以吃， 凉着吃也非常舒服， 嗯， 您就把那个鸡翅在有汁儿的时候就单拿出来晾着， 嗯， 真挺好的。我卤了大概四十多个啊，看了支撑， 支撑的是 四场球 啊，一场平均 支撑 个 四场球， 你是全吃啊，还是吃根儿，还是 就那个吃中 啊，吃中， 啊，吃中，嗯， 吃根儿的肉有点多啊，我决定 四场，哇，厉害 啊，十一场 好饭 十个，还有别的呢， 挺长时间的呢， 是是是是是， 从下午六点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多， 是是是是， 嗯，可不算多， 可以， 是是不，嗯，对你来说不算多，嗯， 你们有什么新鲜的吗？ 我说吧，新鲜的 什么呀？ 这个我觉得喝酒倒不如不喝酒的人家怎么办呢？ 嗯， 哦， 对吧？ 是 喝茶， 喝点别老喝茶，一天到晚老喝茶，到晚上那， 啊，对对对， 喝完茶更兴奋了。 嗯， 喝点豆汁儿怎么样？ 啊，你是哎，喝豆汁儿它解酒， 生豆汁儿， 哎， 生豆汁儿啊，哎， 怎么样？ 冰箱里震一震， 震也行，不震也行，嗯， 哦， 还去暑， 嗯， 哦， 还解热， 哎，特解酒那个， 对，还解酒， 哦， 尤其适合微醺。 哎， 那时候解酒， 微醺刚刚好，一解就不好 啊，而且呢，还他关键喝完了他不犯困呢， 喝， 嗯，对吧？ 哦， 家里人也别睡了，就 不至于， 啊， 生豆汁没那么， 啊，是， 那你要 别 熬， 你 别 熬， 熬一个就别睡了。 啊， 对， 小胖主要想的是，就着这些豆汁儿，我那些鸡翅怎么下呀？ 哎，还消食， 对呀，啊，多好， 哦， 你还能多吃点，嗯， 这夏天天还预防热伤风， 是是是，好好， 关键咱们吃粽子呀， 嗯， 你消食啊， 嗯， 对吧？像您这个两个粽子一天， 嗯， 他也驮在心里也不容易， 是的是的， 嗯， 我吃东西也讲究， 嗯， 哦， 套得配全了， 嗯， 您有豆汁的不得来点胶圈儿， 没有，那 我非得 套 的，这个，嗯，这套不了，这老北京人不吃胶圈喝豆汁儿， 那就什么呢？ 人家早点喝豆汁的时候吃烧饼。 嗯，烧饼也行， 啊，尤其这个就这个面镯子呀，好多人不爱吃。 嗯， 这炸完了以后又油。 对， 嗯， 它这个只为什么说给它配成豆汁儿了呢？它能泡着吃。 嗯， 它去油。 哦， 你倒是能泡， 哦， 能配点辣咸菜丝儿倒是。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豆汁儿最好配粗粮好吃。 嗯，对，来个小窝头。 哎，对，贴饼子。 对，对， 嗯， 嗯，行，这个韩硕老师留着， 嗯，啊。啊，我呀，我 园儿有什么新鲜的 东西吗？我没什么特别新鲜，我经常是弄点奶酪， 嗯， 弄点水果。 哇， 哦， 你这个高级， 来点小米锅巴， 哎，哦， 小浣熊什么的， 小浣熊就不吃了， 小米锅巴， 啊，还是留着他那小熊猫比较好。 小熊猫 多多 多多， 啊， 多多。 这两天你看球就是吃的这些，嗯， 但我基本就看一场。 啊， 最多两 场，就是，那主要的看， 就是夜里头我就不看了， 是吧？ 啊，夜里就不看了。 或者说你不太重视的或者不太喜欢的球队，你就不参与。 你像今天晚上多多预测那场球呢，我就不看了， 不看了。 我看后一场，后一场更好看一点。 比利时， 你像这比利时对巴拿马， 对对对对， 哎，巴拿马没见过呀， 没见过， 对吧？那个国旗，好几个色的，是吧？这个反正我说不太清楚，但是呢，没见过人家怎么踢球， 对对， 很少能进入世界杯。 但是说心里话， 嗯， 能进世界杯的，你不管说啊，世界排名多少位啊，什么呀，不管这些， 嗯， 都是强队。 而且他那个巴拿马特别有特色的，中北美地区足球，像哥斯达黎加呀，像什么墨西哥，都是这一路的，他不太一样， 速度快， 速度快，然后位置感好。但是呢，你像比利时那个纯欧式踢法，这两年又涌现好多特别大牌的明星，哎，这俩碰撞我觉得很有意思，没碰过， 是， 对吧？ 嗯， 是， 嗯，但是啊，说句实话， 嗯， 你那晚上那个吃的东西还不如我呢， 嗯， 真的， 嗯， 运动专家告诉我， 嗯， 晚上不要吃水果，相当于请了一杀手， 哦， 嗯， 知道吗？ 太甜、嗯， 就像你那样的， 嗯， 一定别吃。 甜蜜的杀手， 改我的花生毛豆淡一点。 你那花生，哦、那油脂那么大， 煮过去了。哦，我还捏了小口呢。 啊、哦，你看看， 哎， 这有算计啊！ 真的，这有建议啊！ 啊，是 我那天上节目说呢，就是我那天看看人家那儿，看朋友那儿有喝听装的红酒。 哦，听装 听装的 啊， 但是是细的啊，不是那种可乐大听的， 哦、明白 是那个细听的 啊， 就是小一盏 啊， 但是就你那大肚那红酒杯， 嗯， 正好就一杯 啊， 多一点都没有、 嗯， 所以你要说，哎，我量不够，哎，这一听够了， 哎，对对对， 然后你自己抿着喝红酒没问题、嗯，对身体也挺好的， 对， 然后你最多也就微醺， 嗯， 而且呢，人那小听的那个有红的。也有白的 啊， 就白 喝白的其实更好。 哎， 这天正合适，冰好喽。 是是是， 我建议不喝啤酒，改喝这个， 是吧？ 你可以对着喝， 嗯、 白的跟红的对一块儿喝。 啊，我还经常不是说一定要喝啤酒或者起泡胡子酒什么的。 嗯， 你买点那个，比如说俄罗斯，能喝沃德嘎。 沃德嘎， 沃德嘎不，沃德嘎搁一点点兑上冰块，加上苏打水， 哦、 你再调点果汁进去， 那、 哦、 也、 哎、 行。 对吧？这别敬 饮，就 是 对对对， 来点白兰地， 相当于自己 可以 做了一个 鸡尾酒， 哎、鸡尾酒、 嗯。 但是为什么啤酒好啊？我觉得呀、啊 嗯， 几种喝法都可以、 嗯， 包括哥说那红酒，不过红酒啊，包括一些烈酒， 嗯、 口不能太大。 对、 嗯、对吧？ 对， 啤酒口要小了，你喝不出来那感觉。所以就是那哗一下半扎下去，当然我没那量啊，我那半瓶 330毫升怎么哗一下呢？我想问， 多摇一会儿，沫还是能出来的。 你这是 明白？ 哎呀， 哎，不论大家是在看球的时候啊，无论您就点什么，您哪怕什么都不吃， 嗯， 单纯的体验一下世界杯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带来那种足球的快乐，我觉得挺好的， 嗯、 真的、 嗯。 就是当那个。我们看电视的时候，那转播的席啪一下，整个那个体育场万人欢呼的那种场面，你就不由自主的有那种特别澎湃的感觉， 嗯， 挺好啊。四年一次，我们这么激动一回也不容易， 是 珍惜这个看球的机会吧。尤其今年的这个球的时间都挺合适， 对、 嗯，挺棒的， 不是特别拉晚， 对， 因为它时差短了点， 是的，是的。是的 好嘞， 5个小时。 今天的节目也到这里了，咱们也一起期待着今天晚上8点开始的几场球赛、 嗯、 啊。 我们也期待着多多预测是对的， 是的，瑞典必胜啊！当然，我们从心里边是觉得支持亚洲球队的， 啊、 主要是代表亚洲出来的， 公平看待。 对对对，我觉得 你是被蒙住了，我知道。 吃是最重要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两位嘉宾，谢谢韩硕，谢谢杨元， 谢 谢啊，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见喽。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存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